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加边沟。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最终仅数百人生还。多年以后，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倾听他们的回忆，记录他们的过去。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作者杨显慧，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播讲聂梅、吕鹏。 初到加边沟，王景超就写信告诉何桑，每天要劳动12个小时，甚至16个小时。景超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过去外出采访，3-4天就要寄封信来，书写思念之情。可是从加边沟来的第一封信却说，以后1个月写2封信就行了。信还写得干巴巴的，信封还没有封口。何桑判断，劳教农场寄信是有限制的，而且要检查。何桑曾经告诉过我，初到石工农场，一位姓周的副书记和一位姓李的副厂长和他们开了座谈会。两位厂领导亲切地叫右派们同志，叫他们安下心来参加劳动，改造思想。特别是那位李副厂长和蔼可亲地说，你们是国家干部、知识分子，犯了点错误不要紧，只要改正错误，组织上很快就会叫你们回省城的。这两位领导，一个叫李学福，还有一个叫周世杰。李学福是农民出身，土改时期当过农会主席，他长得像个农民，而且也有农民式的心肠，朴实善良。他从来不训斥右派，不称呼他们右派，还要求全厂的职工也不准叫他们右派，要叫同志。何桑记得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有一个叫司同山的右派和一名年轻的工人不知道为什么事儿吵起架来，那个工人骂他右派，他就回嘴，你看你的右派爷爷哪一点不如你。他们两个人吵架的时候，正好李副厂长从旁边走过，听见了，但他不训斥司同山，反而批评那个职工，谁叫你骂人家右派的？何桑说，李副厂长对右派确实好，我们在石工农场劳动2年，从来就没有挨过饿，更不要说饿死人了。石工农场领导人的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估计就全国来说，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1959年10月，上级领导决定石工农场的职工和印马二厂相调换，原因是印马二厂是劳改队，而他附近建起了一家军工企业，劳改队成了军工企业的不安全因素，必须迁移。按照上级规定，我们这些右派分子是不能去印马二厂的，要把我们集中到四工农场去。四工农场全都是二劳改，就是右派分子和劳改期满后的就业人员。石工农场的领导们就像辛德勒救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冒着挨批评受处分的风险，把几十名右派的名字写进了职工的名单，带到了印马二厂，其中就包括我。可是到了印马二厂才1个月，有一天李学福来找我，对我说，何桑同志，看来印马二厂你是待不住了。我问他出什么事儿了，他说，今年春节咱们厂的宣传队 不是去四宫农场演过节目吗？四宫农场的领导认出你来了，来公函指名道姓的要你去四宫农场。我当时求他，李厂长，你想个办法叫我留在印马二厂吧。李厂长说，不行啊，现在人家只是要你一个人，你要是不去，人家跟上级一反应，那几十个人也就留不住喽。于是我到了四宫农场，而四宫农场的右派1960年饿死了 30%。 何桑在列车上坐了整整7个小时，天黑透了才到了明水河车站。四宫农场的人告诉过他，去明水农场不能在高台车站下车，而是要在明水河车站下车。明水农场离车站只有3公里，半个小时就能走到。何桑是在明水河车站下了车，可是又不知道明水农场在什么地方，怎么走。他在铁路上走来走去，想找个人问问，可是他的脚下连站台也没有，看不见一个人，只有夜空下映着微弱亮光的茫茫雪原。风刮得很紧，天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又飘起了雪花。他的衣服已经被风刮透了。后来他看见了不远处有一块黄色的亮光，走近了才看出来是一间小小的搬道房，只有一个工人坐在椅子上打盹，桌上放着一盏风灯。何桑敲开了房门问，同志，去明水农场的路怎么走？那工人看清了是个青年妇女，就说，这么晚了你要去明水农场？嗯，我是要去那儿。那还有7-8里路呢，你一个女人去那儿不安全吧？ 不怕，我走惯夜路了。 这路上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啊，这地方有狼。 有狼？ 是啊，我在这房子里天天都听见狼嚎。 何桑犹豫了一下，然后他说，那我也得去。 那人看出了他的犹豫，对他说，大嫂，我劝你还是住一夜吧，这路基的下边有几间房子，那边住着我们铁路上的几个家属，我可以帮你找个住处。太黑了，你一个女人家走夜路真是危险呐。 何桑踌躇起来了。 是的，这茫茫的黑夜，孤单单一个人上路是够瘆人的。但是他又想，可能景超已经病倒了，还没有吃的东西，已经奄奄一息了。他要是能够早去几个小时，就能救下一条命，而晚去几个小时就没命了。于是他的口气变得坚定起来。 大哥，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一定要去，那边有人眼巴巴地等着我呢。 那工人在他的脸上看了几秒钟，似乎是明白了什么，就说，好吧，大嫂，你一定要去，那就去吧，我指给你怎么走。那个工人走出搬道房，领着他走下路基，指着雪地上几个被人踩出来的雪窝说，你就顺着这个脚印走吧，这是白天从东边来的几个人踏出来的脚印，他们也是去明水农场的，是探视亲属的。 何桑谢过了那位工人，往前走去。他走得很急，因为害怕，又因为心急，恨不得马上就见着景超。雪下得很深，走了不远一截路，他的身体就发热，而且出了汗，但是脸却冷得受不了。风刮的雪花打在脸上，针刺一样的疼。雪花打得睁不开眼睛，他把脸往东边扭过去，侧着身体往前走。这样走了一段，他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引导他前进的脚印突然消失了，雪原平展展的，没有一个雪窝窝。他心想，是不是侧着脸走路走差了道？于是他沿着自己踩出的脚印退回去，这才又找到那些雪窝窝。他接着往前走，走啊走啊，走到一棵沙枣树跟前，脚印又乱了，分别朝两下走了。他的心变慌了，应该顺着哪条路走呢？就在他拿不定主意走哪条路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咯吱吱的声音。他看见右前方朦朦胧胧的有个人走过来，那个人越走越近了，咯吱声也大了。他从身影和走路的姿态判断这是个老人，就大胆地问了一声：大叔，往明水农场怎么走？还真是个老人，苍老的声音问他：你到哪个队去啊？他回答：三大队。老人便说：往右边走，你看那边不远的地方有灯光，就朝那边走。顺着老人指的方向看过去，穿过纷纷扬扬的雪花，还真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在雪雾中明明灭灭。于是他看准了灯光走过去，很快就走到两间房子跟前来了。那灯光就是从朝南的窗户里射出来的。他朝周围看了看，想问一下三大队住在什么地方，却看不到屋外一个活动的人影。于是他闯了进去。看得出来，这是一间办公室，因为地上摆了两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桌旁坐着两个人。他从穿着判断，这两个人是农场的管教干部。于是他省去了所有的称谓，问道：请问三大队住什么地方？那两个人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也不问他的身份，张口就问：你找谁？看来这两个人已经在心里确定了他的身份了，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于是他便直截了当地说：我找三大队的王景超，我是他女人，刚才下火车。那两个人没有再说话，一个盯着他看，另一个拉开抽屉，取出一个状似花名册的笔记本，一页一页地翻。他心想，这两个人可能是厂部的干部，要是三大队的，还要查花名册吗？那个人翻了几页，抬头看他，然后说：王景超已于12月13日去世。何桑愣了一下： 你说什么？ 王景超死了，死于心力衰竭。 这简直就是一个晴天霹雳，惊得何桑目瞪口呆。这是一把刀子刺在何桑的心上，他呜呜地哭了，他的身体晃了一下，几乎摔倒， 但他踉跄两步，身体倚在了墙壁上。这时，他放声大哭起来。来明水之前，他无数次的想过，景超肯定处在危机之中，饿垮了，连床也起不来了。他赶过来，一定能鼓起他的精神来，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他实在是没有想过，他会死去。三年前，他只是在一封信中说过，他的饭量很大，近来眼镜嫌大了。从那句话里，他就明白景超是挨饿了。他还给父母写了信，要他们支援景超。父亲多次来信说，给景超寄了饼干，寄了炒面。景超劳动教养，没有工资，他每个月还发58块钱。他要抚养两个孩子，还要付自己的生活费，但他仍然每个月寄给景超5块钱。景超是不应该饿死的呀。景超能吃苦，身体也健壮。他哭了很久，哭了半个小时，又哭了半个小时。景超的死令他悲伤至极，他也恨自己。晚了，来得太晚了，要是早来20天的话。 加边沟是一个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它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000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的劳改农场劳动改造。短短3年间，右派们在吃尽一切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之后，只剩下300-400人。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人前。长篇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正在播出。 何桑一直在哭，那两个管教干部就在旁边坐着，抽烟喝水，一句话也没有说。对于王景超的死，他们也不做任何解释。后来见何桑的哭声渐渐小了，有个人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带了个蓬头垢面、衣着破烂的人进来，说： 行了行了，哭够了就去休息吧，累了吧？小范，去领他找间房子，叫他睡觉，有被子吧？ 那个被叫做小范的人说了声有，又对何桑说：走吧。何桑的确是累了，坐了一天的火车，又走了一片雪地，刚才的哭嚎哭得他几乎喘不上气来，他整个身体都要瘫了。他提着衣服和装花卷的书包走出那间草房。原本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又是从煤油灯下离开，出了门，何桑就跟睁眼瞎一样，四面一片漆黑。他只是跟着那个人走，也不知道去哪里。走了没几步，他的感觉似乎是在下坡了，心想应该小心一点，下了雪的路很滑。但这念头刚一闪，就滑了一跤，摔了个屁股墩儿。那个人听见他滑倒了，停了一下，等他站起来再走。再走，那个领路的人说话了：往这边走，你跟着我。那个人在前面走，他跟着，还是下坡，然后 就看见了黄色的灯光。灯光是从一个草帘的缝里射出来的，照亮了一道斜坡和过道。这时候，那个人掀起草帘子说：“进去吧。”进去以后，他便明白了，这是一间地窝子，墙壁是土坎，头顶上横了两根圆木，上面稀疏地搭了几根船子，船子上盖了一些蒿草。地窝子还真不小，3米宽，10几米长，靠里边的墙壁留着一面和房子一样长、近2米宽的土台子。看起来，这土台子就是右派分子们的大炕了，因为土台子的一头堆着几十床被子。那大炕光溜溜的，一根草也没有。炕上有一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灯光如豆，房子显得阴森恐怖。那个人说：“坐吧，坐下休息休息，你累了吧？”何桑怯怯地坐在炕沿上，心想：“今晚就住在这儿吗？”这时候，他已经看清楚了，领他来的人是个年轻人，蓬头垢面，衣衫破烂，无法猜出他是20岁还是30岁。何桑问了一声：“小伙子，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哦，我是劳教分子，右派。”“ 哦，你是从哪个单位来的？”“ 兰州大学。”“ 你是老师？”“ 不，我是学生，化学系的。”“ 你今年多大了？” 20岁。 啊，20岁？你才20岁？ 是啊，20岁。我是56年考进兰大的，18岁当了右派，然后就来了加边沟。 何桑正在和这个小右派说话，又走进来一个年轻人，怀里抱着一把蒿草，进来以后就点火。前面的那位小右派问他是从哪儿找来的蒿草，那个人回答说：“从下边的窑洞里搜集来的。”他们说着话，将一个洗脸盆放在摆成3角形的土块上，倒上水。水开了以后，又从一个布袋里抓了几把面粉撒进去，煮成稀粥。粥煮熟了，那位小右派叫何桑：“你也来喝点粥吧，暖和暖和。”何桑没有谦让，他接过小右派递过来的一个小调羹。那个小右派又叫他坐近一点，说离火近一点暖和。何桑往前挪了一下，坐在火堆跟前。他真是冷得难受，这空旷的房子比旷野暖和不了多少。